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给我带来了一个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当时的玩伴因为什么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他在临走前又说了些什么呢？ 老板，你这儿几点关门啊？ 啊，我们的关门时间啊，根据客人的情况而定。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一直营业到黎明的。 哦，那太好了。我是夜里12点的火车，想在你这儿再坐会儿，这里清静。 您随意，我再给您倒点热水吧。 谢谢。我是着急回老家，可是票难买，就抢到了一张夜里的，耽误你下班了，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老家有事儿。 是啊，后天呢，是我一个结义大哥的忌日。快40年了，跟朋友约好了一起聚一聚，悼念一下。 40年了，他那么年轻就…… 是啊，他是因为犯了法被枪毙的。 啊？他是因为…… 因为意外杀人。 什么情况？ 哎，那都是1978年的事儿了。那一年呢，我高中毕业，又没有考上大学。就开始跟着一群孩子混社会。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青年人特别多，没有就业压力，都在家闲着。再加上我的家乡还是一个崇尚武术的地方，特别是男孩子没事的时候呢，就喜欢比划两下，因为别人练了你不练，将来打架的时候吃亏的就是你。而练了呢，就总会想在实战里试一试。况且那个年代啊，大家法治意识也不强，社会治安呢也不太好，白天还好啊，一到了晚上就成了我们这帮人的天下了。两拨人走在街上，如果看谁不顺眼了，马上就是一场恶战，不打到头破血流不算完。不过也正因为打架，我才有机会认识了后来那两个结义的兄弟。 难道是不打不相识？ 哎，你听着呀，那时候我高中有个同桌，是个叫蒙琴的女生，她就是我们班的班花，人长得很秀气，气质好，学习又好，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她爸爸呢，又是我们当地驻军的一个军长，那会儿部队经常会组织放露天电影，他就会带上我们一帮同学一起混进部队大院去看。一来二去的，蒙琴在同学中间的人缘是特别好。当时啊，老师安排他坐在我边上，其实呢是想让他管管我的，可是没想到啊，却让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你们俩好上了？ 也没那么明确。那会儿啊，我给他传过小纸条，可是他没任何表示， 表面上呢还是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在私底下他对我可是真不错。除了去部队大院看电影，他有时候还会送我一些非常高级的饼干啊、罐头啊这类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蒙琴应该还是对我有点意思的吧。 那个年纪的男生恐怕都会有和您类似的想法。哎，对了，您刚才提到的打架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姑娘？ 被你猜着了。高中毕业以后啊，蒙琴考上了大学，我却落榜了。有一天晚上也是怪了，我忽然冒出个想法，觉得她要是去上了大学，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当时呢就从床上跳起来，直接往蒙琴住的部队大院走，其实就是想在临走之前再见上她一面。他们住的那个大院门口都是有卫兵站岗的，所以从正门进不去，只能绕道从一个围墙的豁口跳进去。进院以后啊，快到蒙琴住的楼的时候，我忽然听见前面一男一女在聊天。 女的是蒙琴？ 对，我走过去一看呢，那个男的我不认识。最刺激我的是他们俩竟然还是手拉着手在聊天，我当时那个感觉呀，就跟吃了一块冰似的，从嗓子眼儿一直凉到心里了。 您没一冲动就上去干架去了吧？ 没有，我怎么能当着女孩子的面呢？过了一会儿啊，蒙琴送男生走，我就悄悄跟在他们后面，一直到出了部队大门，两人分手。我继续跟着那个男生到了一片小树林边上，这时候我看私下里没人，就抄起了一块砖头朝那个男生打过去了，直接就把他脑袋给开了。 啊，您这也太狠了吧。 当时年轻气盛啊，现在想想呢也是有点后怕。 那个男的没被打坏吧？ 就是头上流血了，可他还是回过头跟我打了起来。就在我们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忽然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喊，别打了，再打出人命了。我回头一看呢，这不是马军吗？ 您认识？ 他在我们那些男生里头名气可大了，都说他武功高，谁也打不过他。我也只是见过他几面，从来没说过话。有他劝架呀，我们的架自然就打不起来了。打这时候起，我跟马军还有当时跟我打架的那个男生，他叫刘勇，我们仨呢就经常混在一起。到后来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就学三国里的刘关张，拜了把兄弟，马军最大，刘勇第二，我排老三。 这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哎，您不妒忌那个刘勇吗？ 一开始我确实挺别扭的，不过后来呢，蒙琴去外地读大学了，听说他们俩就断了。打那个时候起，我跟刘勇的关系就缓和多了，拜把子也就是那之后的事儿了。在我们的仨兄弟里头，马军呐，人缘最好，还有本事挣钱。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录放机，就跟半头砖似的，能放音乐也能录音 啊。我知道，小时候我家也有。 是吧？那时候马军花了240块买了一台，天天就在家里头自己录录录音带，录一盘啊就能赚1块钱，每天都能赚不少呢。 嗯，刚改革开放那几年好像有不少人都干过这事。 是啊，那时候文化生活匮乏，所以马军的磁带生意相当好啊。当时我和刘勇的任务呢，就是给他介绍客户。马军挣的钱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俩，不光给我俩分成，喝酒下馆子什么的也全是他掏钱。那个时候他交了个女朋友叫金英，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的。比方说呀，那会儿我们都听邓丽君的歌，而金英只要听上一遍马上就能唱出来，跟磁带上的唱的是一模一样。哎，那会儿我们经常是一起啊，一边喝酒一边听金英唱歌，唱的兴头上呢还会一起跳迪斯科。哎，今天回想起来还真是挺怀念的。只可惜啊，这种日子没持续多久就结束了。 怎么了？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突然间我们的磁带就卖不出去了。磁带卖不掉呢，我们就没有了收入，大家都急了，四处查找原因。这一查才发现，原来是马军的邻居一个叫佟强的人搞的鬼。 难道佟强也想卖磁带和你们竞争？ 嗨，主要是啊，他和马军两家人可是世仇 啊。 最早的时候啊，佟强和马军的母亲本来是一对好姐妹，俩人呢一起上学，一起下乡。可是就是在下乡的时候，俩人爱上了同一个男人。要说这男的也不是东西，一直周旋在俩人之间，最后搞得这对好姐妹啊成了一对情敌。后来知情回城了，那个男人也就走了，跟姐妹俩呢也都没成。可是这姐儿俩一直也没有和好，对对方呢都是恨之入骨。 嗨，你说那男的干的什么事儿啊？ 可不是， 哎，两个人是仇家，怎么还是邻居啊？嫁都能嫁到一块儿去？ 要不说造化弄人呢，这姐儿俩后来出嫁，真的就嫁到同一个胡同里去了，还住对门， 这也太巧了吧？ 是啊，有了上一辈这么一段恩怨，这佟强和马军之间互相自然也就没什么好感。而如今看马军挣钱了，佟强自然眼热，他就学着马军的样子也买了一台录放机，而且他卖的还便宜，马军的生意自然就受了影响。他去找佟强交涉过一次，俩人说着说着呀就动起手来了。听说佟强的鼻子破了，流了一地血，马军的眼睛也被打肿了，十几天都跟个熊猫似的不能见人。马军这辈子哪吃过这亏呀？过了几天呢，他就把我和刘勇叫到一家小酒馆里，酒喝到一半，马军就说这个仇一定得报，他已经看好了佟强每天的行动路线，到时候让我们哥几个埋伏起来等着就行。以我们仨的关系，我跟刘勇自然是义不容辞，当时就决定第二天就行动。可是说来也巧，就在当天晚上，我爷爷突然去世了。 啊？ 哎，我跟爷爷感情啊特别好，当天夜里直到第二天，我就一直守着爷爷，哪儿也没去。有时候我也想啊，保不齐就是爷爷的在天之灵在保佑着我吧。就因为一直在守灵，我逃过了一劫呀。 就是那次出的人命吧？ 对，动刀子的是马军。其实一开始佟强只是重伤，一直在医院抢救，马军和刘勇也被关进了局子。那段日子我其实也不好过，一方面是爷爷去世了，另一方面是我总觉得有点对不住那两个兄弟，所以一连半个月我都陷在这种内疚的情绪里，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金英忽然上门找我来了。 金英是马军那个女朋友？ 对，她跟我说呀，佟强因为伤重死在医院里了。佟强一死，他父母自然也不干了，上法院大闹了一场，市里也比较重视这个事儿，就下了指示，要求从重从快判决这个案子。就这么着，马军给定了一个死刑。 哎呀，一时冲动啊，搭进去两条人命，值吗？ 现在看当然是不值的，可是当年毕竟年轻，冲动起来也顾不上后果了。几天之后啊，马军家里就接到了法院的死刑判决书，来送判决书的法警同时带来一句话，说是希望家人能去一趟看守所，在马军死刑之前再跟他见上一面。是金英把这消息带给我的，他的意思是想请我跟他一起陪马军的爸妈去一趟。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两天以后啊，我们就一起去了看守所。 最后一面，马军跟你们说了什么了？ 唉，当时啊，我们很早就到了看守所，在一个指定的房间里等着，等候的时间呢， 过得可真慢呐、啊。房间里又特别安静，我觉得连自己心跳的声音都能听见。然后突然有个狱警喊了一句马军来了，金英这时候忽然就扑到了马军妈妈的怀里，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啊。接着呢，马军就带着脚镣走进来了，马军的妈妈和金英一下子就跪倒在他的面前，他妈妈一直拉着他的手不停地哭。还是马军的父亲比较冷静，走过来跟马军说，军啊，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谁也救不了你了，你一路走好吧，你呀、啊，要是还有什么事儿，就说出来，我们争取给你办到。 马军最后还有什么愿望吗？ 他先跟父母说了一些自己以后不能尽孝了，请父母务必保重的话，之后呢又把金英叫过来，说他跟了自己这么长时间也没能给他更多的幸福，自己对不起他。然后他忽然叫了我的名字，我赶紧就过去了。我说，马哥，你要还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我这个当兄弟的肯定给你承担起来。没想到马军跟我说，你是我兄弟，你要是对金英还有一点好感的话，我想今后把他就托付给你了，让他以后跟你吧。我脑子里当时就是一片空白啊。 这你也答应了？ 哎，我当时为难坏了。的确我对金英还是挺有好感的，可是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我要是正跟他在一起，总觉得心里挺对不起马军。可是你也能想到，这种场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马军失望，所以我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下来了。看见我同意了，马军叹了口气，接着就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往牢里走。看着他的背影啊，我是再也绷不住了，直接放声大哭啊。两天以后就是马军行刑的日子。那天在我们市里的广场上搞了一个公审大会，我当时也去了，远远的就看见马军站在台上，宣判完毕之后直接就被武警拉走了。就在那天夜里，我做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一场噩梦。半夜惊醒以后，我躺在床上就想，人的感情呢，真是好复杂呀。按理说马军罪有应得，可是以我跟他的感情又很难让我不去同情他，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我这心里啊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 其实能听出来马军的本质并不坏，毕竟当初他还给你和刘勇劝过架，他应该也不是故意要人命的。但是说到底，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一开始就是错的。 没错，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呢，好像只懂这么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想想也真是荒唐。料理完马军的事儿之后啊，我和金英谈了一次，我明确表示我跟马军是兄弟，他的女友我是不会碰的。金英也表示了理解，过了几年他就嫁到外地去了，听说日子过得还不错。 对他而言这也算是个好结果吧。对了，那个刘勇后来怎么样了？ 他被判了8年徒刑，出狱之后啊又混了一段日子。他也算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他索性下海自己开了个公司，靠倒腾煤炭和钢材发了财，成了我们那儿的名人。要说这小子也是命好， 蒙琴大学毕业以后又分回了我们那里。刘勇呢就又开始拼命追求蒙琴，这俩人后来也就结婚了。蒙琴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小日子也过得算是不错了。我自己呢，马军那个事儿也是我的人生转折点吧。我后来再也没跟人打过架，而是回头重新好好读书，总算在79年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当上了工程师。 真好。其实说到底，只有多读书才能让人更理智，才能真正的改变命运。 说的对啊。哟，时间差不多了，再过会儿我该去赶火车了。 能再占用几分钟的时间吗？按照我们酒吧的惯例，我要给讲故事的客人送杯鸡尾酒。 啊，这样啊，好啊，来得及，谢谢啊。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特黑料酒、凤梨汁和酸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斗牛士。 斗牛士，你是想说？ 我只是想用它形容你们的青春。西班牙的斗牛场是最能激发斗牛士激情和斗志的地方，只要杀死公牛就能成为全场甚至全国的英雄，就像你们当年喜欢习武喜欢打架，认为只要能将对方干倒自己才有尊严和荣耀。可是世界上有几个毫发无伤的斗牛士呢？用暴力去赢得一次胜利，终究也还是要用自己的血去偿还的。 原来所谓的血色青春是这个意思啊。 您比我年长，其实现在的您肯定比我更清楚，青春是需要血性的，但丧失理智的青春恐怕多少都会付出一些血的代价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行刑前他把女友托付给了我。原作自若，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宏博、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 1653-41423@QQ.com 1653-41423@QQ.com。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